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。 力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喂，好啦，翻到嚟啦，咁今日阿土伯啦，咁我啊嗱，我啱啱先知噶咋吓，头先半个钟头先知，原来佢今日唔到啊，大佬吓，唔知做乜鬼嘢，我唔知系咪佢今日搞呢、這个即系蒙面人链啦，系咪？ 我喺蓝田度塞紧车， 咁 就佢呢排系唔知啦，因为其实呢排都几大镬噶，咁啊揾咗阿昌上嚟，咁啊可能就因为呢排就吓好多暴力事件啦，咁啊即系你见到阿岑子杰第二次被揼啦，系咪？咁、啊如果你话有份参选嘅。咁呢個禮拜，呢好似唔知呢兩個禮拜已經有第三個咧參選人咧就被揼噶啦，已經係之前兩個女仔嚟嘅，係一個觀塘嘅幾靚女添嘅，其實係 嚇。 咁、咧就但係今個禮拜啦，就其實係一個咧叫和李飛嘅一個禮拜。咁你見到就係今日啦，中午嘅時候啦，咁其實你都見到有啲即係快閃人鏈啊。咁快閃人鏈好似都五區嘅啫。咁頭先啱啱咧完咗嘅咧就係一個蒙面人鏈啦。 原地鐵站啊嘛。 係啦，原地鐵站。咁我頭先咧我都喺沙田翻嚟。咁其實個氣氛都幾好嘅，其實就咁啱啱我見到，即係我走嘅時候，我先見到廣明叔啦。大家可以睇下啲情況啦。嗱，大家睇拍嗰條片啦。咁頭先咧就其實大家其實喺呢個大圍啊，圍住個人鏈咧，一路去到呢一個咧叫做布大啊，所謂布大啊，中大嗰邊啊。咁啊，但我哋即係中間咧有啲時間咧就搞啲默哀嘅，咁啊默哀三分鐘啦，咁啊即係我哋成條人鏈都話默哀啦，大佬，咁但對面有阿叔咧好嗨喎，嗌得係咁香港人咁樣，然之後叫我哋嗌埋下一句啦，好通常就係咁㗎嘛，咁我哋就話喂默哀緊啊，咁呢個阿叔咧都係咁喺度嗌，我而家懷疑呢個就係阿廣明叔啦，係嘛，就係啱啱喺對岸。咁啊，個氣氛幾好嘅，尤其你而家咧，即係你啱啱你好興咧，就係、夜晚舉人鏈咧，就個手機都會著燈噶嘛。咁尤其你城門河上面反，即係反光上嚟咧，那個氣氛幾好。 哦，你影相好靚噶，咁 係好靚噶。咁我就唔知其他今日其他區嘅氣氛如何啦。今日我就由一個嚇、啊，即係以前我就即係影開相啦。咁今日自己直情係即係企咗喺隊入邊啦，咁樣樣。咁就個氣氛係相當之唔錯。 我見港島區都唔錯 喎。係啊。咁啊，但系就我見到今日好似就係黃大仙就首先最快就出呢一個防暴啦。咁但係出下咧，好似就收咗皮。咁唔知而家點樣樣啦。咁啊，沙田有咧，啱啱先至話即係散水嘅，其實就係、是、咁。雖然你話呢個禮拜咧個氣氛咧，即係或者活動咧就疏咗啲。咁但係一有活動搞咧就好勁。你譬如好似禮拜一咁樣樣啦，禮拜一你去咗啦，嗰、個叫做係即係呢一個 集氣大會。 13万，咁你做咗13万分之一，你孖昌你有冇去到？ 我都喺度嘅。 哦，你都喺度啊？ 咁但系因为而家咧，即系港铁咧， 港铁 系变相宵禁啦。 系啊， 咁所以咧，一去到9点零钟开始，啲人就突然之间。 喂，但系唔系嗰晚我见到系好多人咧，就系坐巴士唔坐港铁，好似系 去。 走其實就你見到好明顯嘅，即係走嗰陣時候，有啲人係去到九點半已經突然之間嘣一聲，冇乜人靜喺度啦，係。 係咩？閃得咁快咩？ 係啊，咁呢個其實真係擋鐵呢一個一招都毒嘅，係嗰個殺傷力都幾大。 其實唔止，因為你擋鐵再加埋防暴，咁如果你十點鐘都未散嘅話，咁防暴就會衝出嚟咁去拘捕你噶嘛。 即係雖然我哋都相信，即係好多即係卧底嘅警察係參與呢個破壞港鐵嘅活動，咁但係好坦白講。即係當港鐵收十點嘅時候，我望住個閘咧，我都想爆，我都想揼爛港鐵個鐵閘。喂，大佬，喂，你而家咁樣嘅情況，你都係主要都係爛入閘機啫。你爛入閘機，使乜每晚都？如果你話仲要收你入閘機為理由，你每晚你停港鐵咧，根本就唔成理由嘅。再者，就算係呢個爛咗入閘機嘅話，你鐵路沿線嘅路軌嘅設施係冇被破壞噶嘛？大部分都咁，所以其實你係只不過入閘嘅問題嘅時候，咁你咪放人入閘咯，直情係咁。你同即係嗰個坐一個即係地鐵、港鐵有事嘅時候坐接駁巴士都一樣啫嘛，接駁巴士都唔會收你錢㗎，係咪？你港鐵有咩事情嘅時候，你咪直接。如果你呢個政府係想呢個即係表示一切正常，我係有一個有效管治嘅情況之下，咁就應該。不惜工本是等人过一个正常的生活的嘛。咁但而家唔系嘅，就调返转头阿妈第一佢专登制造呢一个即系不便嘅情况俾你。咁所以你咪见到囉，林郑点解会一开波你就系唔知多谢警察要多谢党铁咪咁样解囉，系。 系啊，呢、這个好明显啦、啊，即系你见到前日啊嘛，咁佢喺嗰个施政报告嘅嗰个宣读上面啊，系嘛，咁就即系一开波，其实佢所谓宣读咧，立法会又讲唔掂啦，系咪？最后尾就变咗录音去讲啦，咁啊，即系呢个咁嘅场面咧，好多人咧就即系其实记翻起啊，即系以前睇 V 杀嗰套电影啊，咁就系咧，喂，边个会喺嗰个视频上面宣读自己嘅施政报告噶，宣读讲话噶，就系、是、嗰个叫做 V 杀入片嗰个总理咪就系咁样做噶咯， 唔系更多人。其实cap 嗰张图系闪灵啊嘛，闪灵嗰两个女鬼啊嘛， 唔系我睇到最多人嘅比喻，反而就系拉登喺山洞入边， 都系 流亡政府嘛，拉登系流亡中先至走去即系宣读命令啊嘛， 承认咗一责任咁啊，但系林郑就当然唔及拉登嘅 level 啦，我哋成日讲噶啦，警察即系恐怖组织呢个塔利班都会承认责任，咁但系呢个香港警察对于7/21嗰个佢都唔承认责任噶， 系啊，而家你甚至乎你见到张建宗又叫你忘记佢添啦嘛， 唔系咁我其实我就。即係要俾個心俾阿張建宗嘅，我覺得佢暗黑兵法嚟嘅係。喂，你唔講我都真係即係唔記得喎，係係咪？基本上 又冇可能唔記得嘅喎。喂你睇翻阿張秀賢嗰個 page， 喂黃即係佢話有證據證明黃威信夾埋呢一個新地去到強迫呢個 DQ 主任準備 DQ 佢啊嘛。但係 DQ 主任唔知做咩事，到而家都未確認佢走去 DQ 佢嗰陣時，如果件事越嘈越大嘅話咧，喂其實 DQ 邊個先？ DQ 張秀賢 ， 因為張秀賢嘅對手就係黃威信啊嘛。 黃威信呢條友要提一提啦。嗱，黃威信咧就喺7/21啊，即係你見到有一班暴徒白衣暴徒拉閘咧，其實最角落頭左邊角落頭嗰個就係佢嚟噶啦，其實。係 啊，之後入閘就逢一馬當先咁樣衝咗落去月台嗰度噶嘛，然後就佢事後就喺佢個 Facebook page 嗰度 就話要阻住啲暴徒。 係啦，就去揼阿柳俊江咁樣。 係啊。哦，佢有份揼啊，柳俊江， 跟住發現嗰個係柳俊江。 哦，即係佢揼嗰個係柳俊江嚟嘅。哦，咁樣，咁但係而家咧就其實冇辦法啦。佢唔淨止係一個元朗嘅區議員咁簡單，甚至乎係元朗嘅區議員主席添啊。其實 我曾經係元朗足球隊嘅班主之一啊嘛。 係啊，黃威信好犀利嘅。你頭先佢點解佢講到佢就會同呢個新地係嘛？ 係啊， 即係其實佢會你點樣夾埋？其實佢以前就好似做過新地啊嘛， 嗯， 就好似做過新地嘅 in-house lawyer 嚟啊嘛。咁所以其實你話即係喺元朗嘅官商鄉黑咧，喂，佢個個位都打過㗎，佢好犀利㗎， 全能中場嚟 啊！係啊，佢全能中場嚟㗎，佢係好勁嘅呢條友係。咁但係嗱，即係而家你就係講啊，即係張秀賢佢就喺嗰邊選啦，係咪？咁而家我諗佢都係要解話，就係解嗰句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呢一句口號，究竟你點樣去解釋咧？咁樣 佢有睇睇。而家第一，首先我會唔會聽過一啲高危嘅 DQ 人物咧，係收到選舉主任嘅信，就話要佢解釋嘅。咁因為一定要而家經過即係高院判呢、這個無論係歐樂軒同埋呢一個 阿范国威嗰边嗰次嘅补选嗰个 DQ 嘅问题嘅时候，都话你一定要问一句先。虽然个法庭个法官都话佢你问完之后都好大机会 DQ 你噶啦，但系程序公义一定要问。咁所以理论上嚟讲咧，即系 DQ 佢之前咧，点都会问一个问题。但系而家未听到佢哋呢啲高危嘅 DQ 系咪有收过选举主任问问题？呢个第一样嘢。咁第二样嘢就系、系 高危嘅，你咪见到阿黄之锋咯，佢而家问到第二次噶啦，其实系。问咗第二次噶啦， 就佢有提问嘅系嘛？即系选举主任，有选举主任有问佢。 水泉澳村嘅陈少阳都 唔系水泉澳嘅，嗰个系沙角。陈少阳系沙角。 第二样嘢就系、是、有人喺政纲上面写到明系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系入咗闸噶嘛？ 嗰、那个系个 Vincent Lam 阿林正谦，以前喺我哋呢度帮手推咪嘅，佢就啊咁而家咧佢就叫做佢有份选啦咁样样。 咁虽然我觉得就其实就算阿林正谦佢入到闸，唔代表其他人系都可以讲呢句说话入到闸嘅。而家佢哋冇准则噶嘛？ 呢个第一样冇准则啦。但系其实咧，第二样嘢咧就是、其实第一你有冇胜算嚟嘅？呢、這个就系、是、即系而家咧， 你即系话边身咧冇胜 算。咁、我唔系咁讲啊，吓即系唔好讲呢啲嘢啦，系咪？咁但系起码即系好多人就咁样谂啦，系咪？咁啊，因为其实你见到张秀贤嗰啲系出名嘅， 系啊。 之锋更加唔简单啦，系咪？之锋啊，直情就系、是、即系佢而家就系做紧呢个揽炒嘅候选人啦、 啊。喂，而家华记正能量啊，亲自出 pose 啊，就话要咩冚家全头陈家配啊，咁你谂下啦，高度戒备嘅黄之锋系。 咁但係我覺得黃之鋒就阿之鋒哥咁，佢當然佢又已經揾咗 plan D 入去啦。咁但我初頭諗呢，其實如果以之鋒哥而今時今日影響力，佢手握住呢一個提交呢一個制裁名單俾美國嘅生殺大權喎，係咪？咁所以如果佢唔入 plan B， 其實可能效果仲好喎。因為如果你唔入 plan B 嘅時候而 DQ 咗你，咁嗰區就變相自動當選，咁即係等於取消選舉喎。咁其實可能個效果咁大，咁當然啦。但係之鋒哥而家入咗 plan B， 當然有佢嘅道理喺度。咁我哋就係、是、係支持佢嘅決定啦。 佢、有個 plan B 㗎， 有入咗㗎啦，係啊。 哦 ，OK， 佢如果佢有個 plan B 嘅話，咁其實呢個都唔使，唔係，因為我見 now 嗰啲講咧，就係、是、話好似話即係因為你而家其實你而家提名期都結束咗啦，其實邊個係 plan B 嘅一目了然啦，你可以準備到幾多個 plan B 啫？其實 唔係，其實而家都有啲信息係我哋都盡量核實緊嘅。咁因為咧有啲即係候選人會自己公布，即係話係有因為係即係未確認選舉身份咧、而係 依位過你做 plan B。 有位仁兄咧，就系呢一个系我哋揾嘅人嚟嘅，呢、這个有 declare 嘅。但系另一方面就系我哋啲老对手啦，就系咧我哋见到佢啲名咧，就知道咧吓、原来系教主呢个即系大旗一挥嘅情况之下咧，全部最后一日报名。 哦 ，OK。 咁啲重灾区咧就分别喺唔止系喺局限喺九龙西嘅、即系无论系沙田或者葵青，我哋又唔知道，即系教主嘅实力系咪已经系伸延到系即系 北上 九龙西之外啦。咁当然啦，教主嘅金句就话我唔理啊，总之我都不都入你数噶啦，系咪？咁呢个就系亦都我哋可以即系咁样样去理解，即系教主或者佢哋背后呢啲 Yukman's 界票 Angels，Yukman's Angels。 佢唔止喎，你咁讲咗谭香文嗰一堆咩反对当选运动撞咗区嗰啲。 咁但系撞咗区咧，即系呢个有少少分别嘅。你所谓撞区嘅人咧，都系叫做咧。喺一個月嘅時間入面呢，係有出現過喺個區入面而係嘗試過做協調，甚至係搞過初選嘅。咁但係頭先講嗰堆人呢，我哋就要 identify 出嚟，我哋就要抽出嚟，可能即係我同院長可能會做一啲功課，就係話你嗰堆人係真係冇喺佢個區嗰度蒲過頭，然後突然將一日報名同插支旗出嚟。最明顯嘅例子就係我哋識嘅人咧，認得個名咧就係馬如生咯。喺深水埗就選硬盒，即係 同佢隻抽過。 係啦，偷呢、這個即係想戒呢一個民主黨有民主黨參選嘅一區啦。咁另外我哋又識咗另一個名嘅傅偉樂啦，係咪？然後就佢又係去一啲民協嘅區嗰度，又係即係臨時最尾日先報名嘅。咁呢啲名我哋認得㗎嘛？最殺咁唔係教主係邊個啊？ 最大殺傷力唔係應該有個逢檢機嘅咩？突然之間話唔喺協調機制裏面，然後就突襲呢一個嘅尖沙咀西啊嘛。 尖西係啦，係尖東定尖西啊？ 尖西 係嘛？咁就所以咁啊，逢檢機咁我哋都畫到都係教主嗰類人嚟㗎啦，係咪？而家呢啲戒票天使。 即係堂堂政治家淪落到做呢、這個， 做黃成志咧， 係咯。 雖然 YMM 仲 有報名嘅，最後一日報名啊。雖然 有報嘅， 雖然我覺得佢係暗黑兵法嚟嘅，即係上次周浩鼎試過一次嘅啦，係、 okay。 加埋幾萬票嘅嘢。 光頭機咧，光頭機有冇啊？ 嚇！ 馮檢基啊， 唔係啱啱咪 啱啱咪講緊咯， 即係有嘅。 哦 ，OK， 哇，咁啊，即系都 民动已经协调咗一个即系推荐嘅泛民嘅人选噶啦、哦，然后佢自己落区，跟住话啊，各自各精彩咯，大家都有选举权利。我心谂你四年前黄仲琪嚟嗰阵时候，你去丽江嗰时候，你唔系咁讲？ 喂，特登上嚟大军阀嗰度诉苦噶，黄仲琪要。 唔系，但系其实就佢拣开嗰啲咧，通常就系、是如果据上届嘅经验，佢就系玩拣啲拉锯区啦， 嗯， 系嘛？即系你最经典嘅例子，就其实系啊。即系呢个阿仁哥，仁哥同埋呢一个何君尧系嘛，佢嗰区系叫做咩话？总之系屯门啦。咁屯门嗰边就其实因为其实就系佢最后咩输系输啱啱好200几300票嘅啫嘛。 乐趣啊， 乐趣。咁而家边个咧？阿郑松泰咧，佢啱啱好系问边好似系攞到260几票。系嘛？咁仁哥咧，系输系几多？系输300零票左右嘅啫。其实系，即系佢界嘅，佢界得好靓仔，系在于咧，佢攞到个票系唔足以令到阿何真人仁哥咧就当选嘅。其实就系咁呢个情况就比较似阿边个啦。即系其实你就算系见到即系上次阿姚阿 要查一查翻，你依家 fact check 一下我哋。我记得郑松泰系多啲票嘅， 有 过500票嘅，我记得过500票。 有过500票吗？ 我有啲印象，因为做匪类嗰时有。做節目有講過嘅，係 OK 要查一查先啦，係咁。但係其實咧，但係你講嘅情況咧，我補充一下啦。我見到或者各方嘅友好報料咧，俾我哋監察員咁就係、是、其實嗰、那個都好似我哋今次風雲運動咁樣，即係填曬所有區咁樣，差不多即係九龍西咧，都大部分嘅區咧，即係臨尾一日咧，即係都俾界票黨係有填曬咁滯嘅。 但係最正係喺新界西喎，喂嗰啲咁嘅鄉村梁福源嗰啲，全部都有人同佢對選嗰先正。 咁呢個都係即係所以就係、是、你唔好話戴耀廷。即系当初讲啲嘢又戇鳩，一劑風雲計劃。 頭先啱啱我見到啦，嚇、啊，終於揾到啦，好快嘅。 391啊， 都即係錯咗嚇。咁、其實係爭幾多咧？係爭300票都冇嚇、 啊。但係加埋係過何君瑤嘅、 啊，過係何君瑤啊。啊，呢個就係、是、係啦，即係好問邊咁樣界到啦。呢、這個就係好經典嘅例子啦。咁、但係你今年其實你都好難揾區，因為其實區區咧而家冇一區係自動當選啊嘛。咁你就即係如果係咁樣講嘅話咧，即係去到嗰啲好危險嘅區，即係譬如鄉下老區啊，即係嗰啲咩八鄉啊、十八鄉啊嗰啲咧， 屯門鄉郊啊， 係啊，嗰啲鄉郊咧都會有人撞啦。喂，咁嗰啲可能要帶埋保鏢去選噶咯，係嘛？即係你派傳單啊，即係嗰啲係其實係玩命 的。我覺得有網友講得啱㗎，你唔好話參選係食人血饅頭啊！而家參選就係勇武派啊，係、 啊。 你好似岑子傑咁樣，佢係第一個。報名參選佢未確認，我唔知確認咗未，但係喺呢個啊唔係佢確認咗啦、 啊， 但係佢俾人揼嗰陣時咧就未確認嘅，但係都未叫候選人，係、 啊、 叫參選人。 係啊， 咁但係都係 involve 呢個區議會選舉，佢哋第一個。咁、啊、當然之前都話頭先講過啦，有兩位靚女都出事啦， 係、啊。家晴、岑許欣、仇許欣 嚇、啊，仇許欣係嘛？唔係咁，你之前你講啊，岑子傑唔知兩一個禮拜前啊，有已經有人話佢食人血饅頭啊，大佬。 國難五金啊嘛。 啊，國難五金就係邊個啊？即係其實嗰個 李正熙咯。咁佢貼咗熱嘅 係，呢、啊這個就係、是啊，我就見到阿院長係咪喺佢嗰個 post 裏邊就喺度留言，就係叫做咩啊？即係熱狗改不了吃屎啊嘛，係咪？即係 都論調啊，好似阿何志光都係講呢啲咁嘅嘢嘅啫。 嗱，咁但係好坦白講，即係講題係外話啦，就係、是、其實有啲區咧，我暫時嘅搜集嘅資料就應該有2至3區咧，係掛正正係掛。熱血公投排頭嘅一啲參選人咧，係單獨地同一啲建制派對選嘅。 嗯，咁勇 係啦，咁呢一啲，如果即係我資料冇錯嘅話，咁呢2-3個區咧，咁我個人嘅意見啦，即係唔代表其他人，咁就都要焗住係要投熱狗嘅。呢、這個即係呢個運動上面嘅大是大非嘅問題。即係除咗一啲建制派，但係如果佢哋其實唔係即係有曾經有一啲反。即係反叛嘅履歷嘅，即係例如咩深水埗區議會咧，有啲動議咧喺過去嘅時候，例如講緊即係唔可以退缺席投票嗰樣嘢，係、某一啲即係建制有一個建制派人突然之間倒戈，咁就係、是、即係投翻過去泛民嗰邊，令到一個動議過咗嘅。咁嗰一個人就係叫殷啟榮，咁、但係殷啟榮本身以前都係一開始係民協先噶嘛，然後就去咗梁美芬嗰度，跟住跑翻轉頭噶嘛。咁所以除非係呢一啲咁嘅人物都可以係即係考慮一下。咁、但係如果係即係頭先講嘅情況咧，就算係熱狗同建制派單獨對選嘅話，都焗住我覺得係都係要同呼籲大家係投熱狗嘅。 俾何志光通過嗰個周永勤都 咁啊，咁唔係你俾何君瑤通過嗰個周永勤係咪？講緊係係嘛？但係 但系依样嘢睇下，睇下 何志光，何志光凶我啫嘛， 何君尧凶过嗰个周永健。 系啦，咁但系亦都有啲区系真系协调唔到会撞嘅，咁呢个系有出现嘅吓。咁样根据民主动力，我记得系前几日嘅新闻嚟讲咧，系有全香港有30区左右咧系协调唔到嘅，即系就全部都系即系去到真系报名参选嘅。咁但就算报名参选咗之后咧，咁其实当区嘅居民咧都有自动发起就话，不如我哋自己同你哋两个搞初选啦，然后即系我哋自己自行配票啦，咁样。咁你见到成个民情民气，即系街坊都变勇武，或者街坊都搞初选，咁其实应该是一个全民战争嘅一个部分。而呢样嘢，即系大家亦都唔好顾虑住一个选票嘅得失嘅问题，呢个亦都系个成个内战、成个抗暴嘅战役嘅其中一环嚟噶嘛。系，我哋都讲咗好多次啦。 点样搞初选咧？嗱，我即系之前都听过讲法啦，就系、话其实你搞初选咧，就通常都其实都唔平啊，大佬。尤其你对于嗰个区议会选举嚟讲，系嘛？ 唔系啊，嗱，你而家喺即系喺个屋村里边，咁例如即系遇到呢一个嘅建制派跟住再加呢一个所谓民主派 A 同埋民主派 B， 咁唔该呢两个撞区嘅民主派 A 同埋 B 就自己走出嚟搞个论坛，不成班街坊真系听完之后先决定， 街坊自己投票咯， 系啊 ，A 定 B 咯，系咯， 系啦。咁即系然后咁样之后就大家就好清楚，喂究竟系呢个民主派 A 定 啲飞系落落边一个嗰度咯， 系啦。 喺个街坊自发嘅方法咧，而家系有几区嘅尝试去做紧嘅。系我知道，例如无论系土瓜湾或者系天耀，系去到天水围都好，咁都系有街坊尝试自发组织起嚟嘅。咁你所以你见到即系真系遍地开花咯。我见即系呢样嘢唔系讲紧即系雨伞散后嗰种遍地开花，系真系居民、街坊吓系视为一种即系透过选票而抗争嘅策略。咁同埋头先提到戴耀廷啦，即系觉得戴耀廷咧系。你冇得唔俾个 credit 佢嘅，即系无论占中又好，或者风云计划好，一开头嗰阵时候系冇乜人理佢嘅，但系永远咧就系一个好大嘅历史嘅转折咧，突然之间佢噏嘅嘢咧就系真系发生咗嘅。咁所以我今日我头先我都见到佢，我点解你几时讲共产党倒台或者习近平暴毙咧？系咪先？你噏啊得噶啦，跟住系一个历史意想不到嘅方式实现一啲嘢系。 系咪？咁即系呢个系咩？呢个叫做系即系念力。 系咯， 抗共。 但系问题系戴耀廷佢本身系种咗个种子出嚟噶嘛？就系话喂，即系当初一定要揾多啲人就阻止呢个自动当选嘅出现啊嘛。 边个会谂到六月之前？边个谂到会452个区全部填晒嘅？系。 佢都算系一个啦。即系其实系，即系啱啱系老萧嘅相反咯。其实 啊，我问咗佢啊，佢话：哎呀，而家仲未有灵感啊，系咁啊，等佢有灵感先，草念力先系啦。 喂，冇啊，老萧都做福人文啦，啱啱先走去讲话 脱钩唔成啊，系 啊，十唔系啊，后日一定少人啊， 因为冇呢个不反对通知书。 咁 但系我想讲嘅就系，即系而家我有连街坊都系好重视呢个选举嘅时候，我觉得有啲朋友再讲话，即系票血债。票上咧就唔啱聽，我覺得 就食人血饅頭。 我覺得就冇需要咁執著咯，一句口號，同埋我覺得成個邏輯好簡單嘅啫。你票債血債係血上，票債咁都有票債都要票上嘅，係咪先？呢個第一，第二就係你少部分嘅血債都可以用票上嘅，係嘛？喂，嗰啲區議員，尤其是元朗區嘅區議員開會。民主派動議嘅 motion 動議係要討論呢個721嘅時候，全部佢哋透過拉布啊，係即係阻住議會開會啊，叫啲街坊入嚟喺度嘈啊，咁樣暫停會議啊，係唔俾你討論嘅。喂，呢啲咁嘅人，議員撐黑警，唔俾討論721，係咪都要係去制裁佢先？咁所以都係有票上一個道理。咁調翻轉頭咁講啦，不如如果覺得即係票債。呢个血债票偿系有问题嗰时候，不如调翻转啦。你讲俾我听，点样票债血偿啊？系嗱，我就有方法，你票债血偿啦。是但任何一个人俾人 DQ 嘅时候， 私了啊， 都要，一系私了选举主任， 一系私了个建制派， 一系就公入去，即系选举事务处嗰个简介会嗰度系，系 咪？试过啦，咁嗰阵时阿梁天琦咪试过咯， 就唔好 be water 啦，今次唔好净系行去向逢话嗌佢屌你老母就算啦， 系咪？浩天嗰个玩法掉臭鱼嘛， 唔系，嗰系刘永康啊， 系唔该， 系我哋俾翻个 credit 俾刘永康，我好记得嘅，因为即系阿教主话掟屎万讲咗咁耐，都冇谂做过，但系刘永康都至少说到做到，所以有几次游行见到佢，我都同佢打招呼，佢同我喺度倾偈啊，好 friend， 阿刘永康 啊， 系啊， 阿刘永康，佢系咪做咗臭鱼供应商嚟？ 啊，我赞佢系，讲得出做得到系嘛，至少都系呢个即系最低限度嘅 standard 都系咁样样啦，系。 咁啊好啦，咁啊呢次时间差唔多，转头翻嚟啊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